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35集，吃饭不易。白玉堂无奈，跟着开封府出巡其实是挺好玩的，就是总也有些恶心巴拉的尸体，很倒胃口。 尸体具体情况怎么样？还在吗？ 在啊，在五座房呢，无头尸体，啃得差不多就剩下骨头了。 王天德一句话，小四子默默钻进了赵普胳膊下边，赵普直皱眉。 会不会是野狼干的？ 不会，亳州府的林子里连兔子都很少，狼更加是几十年都没见过，而且尸体在大雪地里，找到的时候周围只有人的脚印，没有动物的脚印。 众人听后面面相觑，巧了，昨晚上他们也是在城外的林子里找到了被袭击的沉默。想到沉默，众人更纳闷，这老头如果真的被天母袭击了，为什么不说呢？宁可编个谎话。 王大人，百鬼山庄是否在亳州府呢？ 包大人明知故问了一句，其实他是想看看王天德听到百鬼山庄的时候什么表情。果然就见王天德微微皱了皱眉头，有些无奈地点了点头。 是啊， 众人心下知晓，王天德根本管不了百鬼山庄，而且看样子这山庄也并不怎么给他这知府面子，不然他就不会一听名字就摇头了。 王大人，可否讲一下百鬼山庄的情况？听说当年报案的就是秦黎生。 哎，几位大人有所不知啊，这百鬼山庄实在是太麻烦。 包拯倒是有些意外，王天德一看就是个有分寸的人，若不是把他逼急了，估计也不会第一天看到他就抱怨。 哎，大人好歹是知府，什么江湖门派要在这里立足，总得给你几分薄面吧。 哎，不瞒太师，那百鬼山庄规模庞大，光会武功的门下就有接近千人，我这衙门才几个人呢。薛百鬼平日神出鬼没，从来不露面也就算了，秦黎生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再说他文文儒雅，算是好相处的。可惜阎王好过小鬼难扛啊，其他几个当家的一个比一个嚣张，他们明面上也算是武林正派吧，起码没下山打家劫舍，但是暗地里做的不少买卖都是官府不允许的，敛财凶狠呐。 有这种事？他们做什么敛财啊？ 王天德看了看门外，对一个衙役做了个手势，让他关门，衙役立马关了门。王天德站起身，到一个柜子边拿出来了一样东西交给包拯。 大人，这东西我藏了很久了，我觉得可能到我卸任都不会拿出来，没想到您来了，看来是时候了。 包拯伸手接过王天德递过来的东西，是一个盒子。包拯打开盒子，就见里边不是密函，也不是金银珠宝，而是一团黑色的膏状物，有些像是墨块，又有些像是阿胶。包拯看了看庞吉，庞吉皱起眉头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摸着下巴上的胡须沉默不语。 这什么东西啊，黑不拉几的。 公孙伸手接过来，凑到鼻端闻了闻，皱了皱眉。 是忘忧散。 没错，这位先生是郎中吧？ 开封府的师爷公孙策是神医。 哦，失敬失敬啊。 忘忧散我好像听过，是点烟吸食的吧？用过之后会有腾云驾雾之感，忘记烦忧， 因此得名。但是久用会上瘾，一日不用便百虫缠身那么难受。 哦，就那些蛮子拿着麻杆子抽的那种迷魂烟吧？ 接近，不过貌似这个更厉害点。 这东西是从罂粟花的果子里提炼出来的，少量可以镇痛，我行医的时候会用到，价格昂贵，可是如果吸食就容易成瘾，久而久之人会四肢无力，精神颓废，且用量一日大过一日，一旦成瘾人就等于废了，等着家破人亡吧。 这东西危害巨大，是禁品啊。百鬼山庄莫非在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买卖？ 百鬼山庄的几个当家的偷摸在做这买卖，他们每年出去几趟，明面上是药材买卖，实际上是到南边进大批的忘忧散回来，在各地散卖。这里山高皇帝远，且四通八达，来往的山谷也多，他们功夫好又隐蔽，我抓不住他们的把柄。但是亳州府每年因为这忘忧散家破人亡的人多了去了，往北一些更厉害，甚至卖到辽国去了，边民也深受其害啊。 岂有此理，如此恶行为何不上报？ 我没证据啊，大人，也没这个本事。这盒药是我一个好友给的，说百鬼山庄三当家暗地里为非作歹，做忘忧散的买卖，赚得盆满钵满。 那你那位朋友呢？本府要详细询问一下。 他给了我这盒药之后啊，就悬梁自尽了。 为何？ 我也想知道为何呀。我只知道第二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，枕边摆着一条白绫，衙门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条白绫是怎么来的。 你朋友因为透露了忘忧散的事儿，所以被灭口了。白绫是给你的警告，典型的江湖人做法。 我这个知府夹着尾巴老老实实不作为，就等着卸任归田了。没想到一场大雪，钦差大臣来了。我本也不想说，但问到百鬼山庄，我总觉得我那朋友不能白死啊。 王大人，你为什么一直说是百鬼山庄的三当家做忘忧散买卖，却不说他受薛百鬼或者秦林生指使？难道他们一家的老三干坏事赚了那么多，老大老二都不知道？ 其实以前没有这些乱七八糟无言正气的东西，自从三年前百鬼山庄突然多出了个特别能干的三当家才会这样。 那三当家叫什么名字？ 姓潘，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，大家都叫他三当家的或者潘老三。这个人不简单呐，原本百鬼山庄薛百鬼和秦离生都不是很会做买卖的人，因此规模虽然很大，但是没今天那么有钱。可这个潘老三为人精明，十分会赚钱，薛百鬼将山庄的买卖都交给他打理，有声有色的，表面上是做木材和药材生意的，暗地里赚大钱。以我这么多年对薛百鬼和秦离生的了解，薛百鬼不会去理会这钱是白是黑的，而秦离生更加不会去管了。 这样啊，这么能干，又私底下藏了不少钱，那为什么不自称门派做老大呢？偏要屈居百鬼山庄做三把手，难道功夫很差吗？ 功夫好得很，展大人不愧是江湖人，知道的自然比我这个老头子多。 展昭淡淡笑了笑，包拯和庞吉对视了一眼，不解地看展昭，不明白什么意思。展昭没说话，倒是身边白玉堂开口了。 这人有野心，百鬼山庄内部可能已经分裂了，他想要薛百鬼的位子，会让官府觉得头痛的门派基本都缺乏管制。缺乏管制表示当家人的话下边人已经不听了，可见内斗严重。 三当家的会不会抢薛百鬼的位子我不知道，不过听说百鬼山庄有不少人不满秦离生，都觉得二把手是个瞎子，什么都不干没用，这位子应该是潘老三的。 百鬼山庄有宝啊，不就是个江湖门派吗？又不是天山少林这种武林正宗，用得着这种枪法？只为当一个二当家的位子？ 这个下官真不知道了。 你怎么看？ 赵普的疑惑合理啊，你天山派内斗都没到这种程度， 看来今晚真该去一趟。 展昭闻言立刻皱眉，白玉堂了然，刚想开口，就听小四子仰着脸看赵普：“ 舅舅，我好饿。”“ 哎呀，你看我老糊涂了，赶紧吃饭。”“ 还是小四子懂事。” 众人刚刚站起身准备出门，就见一个衙役惨白着一张脸跑了进来：“ 大人，不好了！”“ 出什么事了？”“ 城外发现具尸体，天母又吃人了。” 王天德张大了嘴看包拯，包拯想了想看展昭，展昭突然揉着脑袋看白玉堂：“ 我伤风好像还没好。” 白玉堂往外一推他：“ 走吧，这饭是吃不成了。”“ 这天母，别让我抓住，抓住活炖了你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